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这个周六呢，是我和我男朋友1周年的纪念日了。但是因为我在外地上学嘛，很久没有回家了，挣扎很久，还是决定说这周末回一次家。其实吧，谈恋爱时间长了，觉得纪念日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重要，虽然还是有点可惜，毕竟是365天，每个女孩子都是希望过得特别一点嘛。但是我们约好了周日补过一下，还是很开心的，希望我们两个感情能够平平淡淡的一直走下去，不会说一毕业就分手。 岁月写的诗篇，记载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同个地点相守在身边，情节写满信手相连，带着这份温馨绵绵，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片家园充满了这份情缘，让时间装满相聚的今天，回忆永远存在心间，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 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多庆幸 诗篇。 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到周末就出现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三位嘉宾啊。今天的直播间是非常的热闹、啊、 对，年底了吗？我们也热闹热闹。 是的，那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化妆师小静老师，欢迎您。 欢迎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还有我们的两位这个 素人朋友， 一个是雨璇，一个是 可莹， 来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小静老师呢也是要给我们的素人也是个大改造啊，要教大家怎样画烟熏妆。 对，应该说烟熏妆我们普通人好像接触的比较少， 很少。 但其实是烟熏妆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对，没错。 今天到底怎么来画一个适合你的烟熏妆呢？别着急，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当中会为你一一讲解。 没错，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我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嗯、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发送问题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是一个关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说我们妈妈真是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然后呢，他们呢，甚至就是在这个岁月的磨砺当中呢、嗯，这个眼角纹也多了，就甚至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爱打扮了。 总之，岁月刻在了脸上。 是的，那最近的国外就出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把这个妈妈都拉到这个化妆间，然后把我们的妈妈现在打扮的跟女神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妆技术的如何让我们的妈妈重返年轻啊，重返20岁。 And I want to make me like a Hollywood star. Make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视频当中有两位妈妈， 对， 然后他们在妆前的时候呢，我相信天一也看到了，完全就是有这个老年斑啊、黄褐斑啊，就是 我们大家约定俗成的大妈形象， 是完全是一个大妈的形象。 对， 但是当这个 一旦上了妆之后完全就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如同20岁的少女一般。 对，我觉得一墨这形容也是夸张点，倒没有20岁， 但是 气色变得非常的好。 对对对， 就是首先你已经看不出她年龄， 对， 其次是我觉得精神状态变了不一样。 没错，变化的非常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底打的是有一点厚啊， 对，用各种方法来修容、 用各种方法来，但确实是这个效果出现的还是很明显的。 对，效果非常好。 是的，我觉得尤其像现在咱们冬天呢、我觉得女生呢就很容易发胖， 男生也容易发胖， 其实女生真的 只要不爱动都发胖， 特别容易发胖。尤其是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胖了很多，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个嘉宾是我室友嘛、就他就雨乔就很清楚我现在是真的 是 完全是 吗？雨乔现在是我们的一梦已经胖了很多吗？ 对，我天天催他，你今天上秤试一试，你今天少吃一点行不行？ 是，然后我这个室友呢，他有一个爱好呢，就是健身。 哦， 对，哎，我问一个问题啊，雨乔、你一般健身之前你卸妆吗？ 当然要卸啊，要不然一运动，然后你一出汗，然后毛孔一张开，你要是没有卸妆的话，会特别可怕的呀。 对，是很容易堵塞，是吧？ 对。 然后我们脸上如果经常堆积这些东西的话，就一定会起痘痘啊，或者是 形成闭口。 我以为女生即使是去运动，也要美美的，要化这个好看的妆去呢、 这个可能你只是在电影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看得到， 生活中不会啊。 是的，但是去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健身房之前一定要卸妆，一定要卸妆，因为就是如果你要不卸妆的话，就是像雨璇刚才说的，我们会形成一个闭口，在我们出汗的时候呢，毛孔会张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形成闭口或者是起痘痘，对我们皮肤是有伤害的。 哎，那问一下小静老师啊，如果运动的时候也想美美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既不怕那个妆伤好的皮肤，同时又能美美的呢？ 就化妆品买好点， 买好一点 啊，对，买好点，不要买太刺的，就是买那种防水的。 哦，防止出汗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多睫毛膏都特别防水。 哦， 眼影也是。 出汗没关系、 特别防水。但是你要出太多汗，那没办法，那就别化妆，直接素颜去。 对对对， 直接素颜 了，多丑、啊。 对呀、 啊。是 好吧，健康跟美丽看来也是不能同时兼得。 是的， 对对对。 好， 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吧。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呢还是有请到我们的小静老师来为我们讲这个烟熏妆应该如何化，同时呢也请了两位素人朋友，一个是雨璇，一个是 可莹。 可莹，好， 欢 迎你们。 这样吧，我们先问一下两位素人朋友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平常接触过烟熏妆吗？那可莹先说吧。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烟熏妆，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可能比较适合跳舞啊， 就是你觉得会比较浮夸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没有那种衣服。 对对啊，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搭不上一些衣服啊？ 对对对。 好， 雨璇呢？ 我更没接触过了，刚刚一梦也说了，说我平时就是一个运动少女，然后我都属于能不化妆就不化妆的，还烟熏妆，那不是夜店咖吗？ 跟咱俩一样，我平常也不化妆 这个样子。好，其实这个烟熏妆呢又称这个熊猫妆啊，也是化妆的一种。那今天呢我们的小静老师呢就教你怎么化烟熏妆，而且可以，其实它可以成为一种日常妆的。 对，那小静老师，烟熏妆是不是像刚才我们两位素人朋友说的那样，它是个非常夸张的妆容，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化的？ 也不一定，就是那种大烟熏的话，就像刚才一梦说的那个什么熊猫妆，那就属于大烟熏了，就是特别不适合日常化，就尤其是夏天 舞台上， 尤其是夏天，对，哎，舞台上特别适合，舞台你上台表演或者一些就像艺人开演唱会啊，特别适合。如果平时的话还是画小烟熏比较好一点。 小烟熏是什么类型？ 小烟熏就是比咱们平时化的妆稍微浓一点，就眼，对，眼睛部分稍微浓一点，就比如说咱们平时画上眼影、上眼线、睫毛，就是 基本上 会画上 面，对对对，基本上都画上面，但是要是要想画小烟熏的话就可以底下就是 加一， 对对对，眼下眼尾的地方可以画一些深色的眼影。 好， 深色眼或者眼线。 好，听小静老师这么说，我相信谁也听不明白，还是 对得画， 对吧？动起来， 对，得动起来。 小静，欢迎我们的可盈吧，可盈先到我们的那个 表演区 ，让我们小静老师一边画一边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小烟熏妆，看看小烟熏妆到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的，现在我们的小静老师还有我们的可盈已经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内， 对，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那个雨璇吧。这个你平常化妆吗？ 画有时候会画一些生活妆，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有一些上镜的时候，然后会画一些就是适合上镜的妆容，但是也都不会画特别浓， 不会画特别浓。 对， 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化妆的呢？ 上了大学，因为学的这个播音专业，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多时候是有化妆师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情况是没有化妆师的， 自己必须学会。 对，尤其那就是说在楼下做了一个造型，连妆带造型衣加起来500块钱 啊！现在这样的妆这么贵啊？ 对，然后舍不得花钱，可能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穷， 所以还是自己学会两手。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机会也学一学这个特别适合舞台的烟熏妆， 对，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了。 对，就可能之前是只要上镜就得找人画，现在是上舞台都不用找人画了，省钱。 是， 好，好，现在我们的表演区呢，我们的小静老师也准备好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我们小静老师已经帮我们可盈打了一个简单的底妆啊。 对对， 来，我们小静老师拿一下话筒，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烟熏妆的这个底妆部分跟我们普通的妆容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 就是我们烟熏妆的这个底妆部分， 跟平时是吗？ 对。 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就是底妆是一样的。 底妆 对，底妆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有的人打得厚一点，就是有的人打得厚一点，有的人打得薄一点， 就看自己的皮肤状态。 对对对对，看自己皮肤状态，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好，那你就那你在化妆前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烟熏妆的几个要点大概是哪几点？ 主要我接下来可能就会画一些就是，眼线部分跟眼影，就上下眼影跟眼线，就是其他的就不会多画了，也省时间。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不会画那么完整的，我们把最突出的烟熏妆特点都画出来，好吗？ 对对对。 行，那现在话筒帮我们的可盈帮我们的老师拿下话筒，让我们的老师开始画。首先，您现在画的第一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我现在要画，因为刚才已经给可盈画了点底，还有一些眼线，然后我现在直接就画眼影了，就是先平涂一层浅色。 好，主要其实我们烟熏妆主要也是眼影这一部分。 眼妆应该说是烟熏妆最有特点的部分啊。现在老师在眼影部分帮我们的可盈来打造一下。 对，我现在就是画，就是先涂一层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先涂一层浅，您选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对对对，就是深棕，就是大概就是什么颜色？ 深棕色，有点像大地色吗？ 对对，就是大地色。 大地色，先浅，比较浅的 大地色 先涂一层。 对，大地色我先平涂一层。 平涂一层。哎，其实眼妆部分是我们烟熏妆最有特点的。像我们可盈啊，她平常是一个完全不化妆的女生，我还是蛮期待今天我们的素人赶到之后，我们的这可盈 什么样子 会变成什么样子？ 啊，可盈，你可以稍微坐正一点。 可以坐正，离这个镜头，对，是正的， 对， 对，好的。 其实我们可盈的五官也是比较立体的哈。那这样问一个问我们的小静老师一个问题啊，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画烟熏妆吗？ 不是。 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呢？ 就是五官就是比较秀气的人不太适合，就很多南方的姑娘就不太适合， 就是五官比较小巧。 对，小巧，就是单眼皮的很不适合。就 单眼皮 就很奇怪，画完很奇怪，就那种纯单的 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就我这辈子不可能有机会画我烟熏妆，即使是登台演出也画不了，因为是单眼皮。 你这个上次给你画一个眼线你都已经晕妆了。 对，上次有一次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教大家这个女生宿舍的化妆小秘诀的时候，小秘密工具的时候，就拿我的脸做了实验，画了一个这个小眼线，画完之后发现没效果。画完之后没效果，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的这个观众也注意啊，如果您不适合烟熏妆的话，也不要贸然尝试。 对对对，不要， 可能出来效果并不好啊。 对对对， 好，现在老师是， 我现在画的这一步是我加深了一层眼影， 就是在平铺一层之后 就是灰黑色。 灰黑色它其实就是炭烤色。 炭烤色， 对对对， 这个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画不好了，真的就是熊猫哎。 对，画不好 真的是熊猫的那个黑黑的眼圈，是不是？ 对对对，就画不好就跟刚从井里出来一样 一身都是带着这个颜色出来啊。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自己成为熊猫的话，你可以找个不太娴熟的人帮你画，保准给你画成标准的熊猫那怎么能控制自己不把自己画成熊猫呢？ 对， 熟能生巧， 熟能生巧， 一定要 慢慢练， 一定要多练，一定要多练。对 对，那技巧层面今天我们先要教给大家，对吧？首先这个眼影的顺序先从浅色开始， 先从浅色 先 平涂，就大面积的平涂一层、 好， 然后你再加灰黑色或者就是那种碳棕色吧， 碳棕色就是比我们刚才说大地色再深一号的这个棕色， 对对，它比深墨绿色更浅一个色号的颜色。 哦，大家可以看自己眼影盘中，就是选择深和浅相对上都是棕色或者说是碳烤色来选这样的一个过渡，先涂浅再涂深。 对， 好， 现在我们老师已经帮小静帮我们可能再加深一层了， 对， 加深一层眼影。 然后靠近内眼线的部分一定要画很深很深的颜色， 很深很深， 接近黑色。对，接近黑色，然后就是往平涂的那层晕染开来就行了。 所以说晕染是不是也是 晕染很重要， 很重要吧，在对于我们的烟熏妆来讲， 特别特别对，就很重要，尤其是烟熏妆。 哎，现在其实我们看，现在应该可盈只画了一半的眼睛嘛，但是其实从屏幕上来看，你就能感觉出一边的眼睛变得比较突出， 对吧？ 对，一边我觉得两个眼睛的对比度还是挺大的。 对，现在已经能看出对比度来了。 然后可以在内眼角的部分画一些深色，就显得眼睛会长一点。 哦，那是说如果两个人眼睛距比较宽的人，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这种 眼睛，对 它可以拉伸两个眼之间的距离。 对，尤其是眼睛距比较宽的那种就很奇怪，你要画个烟熏妆就显得眼睛距更开了，就特别奇怪，所以可以尝试在眼角的部分画一些深色颜色。 好的， 也会立体， 在眼角的部分画一些深的颜色。 哎，我觉得现在不用睁眼看，闭着眼都有一种效果了。 然后现在就是小烟熏的话，就是上面部分就画完了，然后 下面 下来 要 画，对对对，接下来画一下下面。 OK 可以。 下面 简单 的 画一下， 跟上面是一样的步骤吗？先浅后深。 一样的步骤，但是就是范围会很非常非常小。 那好，范围主要集中在哪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非常非常小，然后。 睁眼向上看。 好，对，可以把眼睛往上看， 在靠近那个就是下眼线的眼睑处，就是画最深最深的颜色。 大家听好了，在下眼线的眼睑处画最深的颜色， 就是这个位置。然后从眼尾的位置，就是往就是眼角处晕染，只要晕染过度自然就好了。 就是慢慢画呗。别上了一道子画上去之后那就太愣了、 对对对，慢慢画，就是少涂多次就好， 少涂多次。 对，如果大家第一次画眼影妆可能容易掌握不好的话，老师说了少涂多次，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更好把握这个晕染的过程，因为这个晕染的自然才显得舒服嘛，对吧？ 对， 而且切记就是烟熏妆其实不好改，就是如果涂多了的话，你再改 不回去了， 改不回去了。对，要重新画，要重新画， 全部抹到重来了。 所以一定要都注意一点。 对，从浅到深，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点加深，免得自己上去一笔 就 真的成熊猫眼了。 对对对，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慎重。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教大家的这个妆容的方法都是还挺挑战这个技术的啊， 是的， 尤其是眼妆部分是很考验女生这个化妆功底的。当然如果是男生想在舞台上画这种烟熏妆，可能也是同样的原理啊，由浅至深少量多次，这样调整到一个你觉得合适的程度，切记一大笔上来把眼睛画成真熊猫了我冒充国宝也不合适，是不是？ 是的。 其实 我觉得烟熏妆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精神的，如果画好了的话。 对，挺精神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上半节给大家讲的这是小烟熏妆。 是的。 然后如果觉得就是上下眼影就是衔接的不是很自然的话，可以用眼线稍微补一下，就是我们画完以后要对着镜子就是检查一遍，就是我们的上眼影跟下眼影是不是 就是衔接的比较好。 哦， 对， 哦，就是因为两边是分开画的， 对， 这个颜色画的其实不太一致。 对，有的人画的就是一块一块，就是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 哦， 就很奇怪，特别奇怪，就不叫烟熏妆了。 好， 对。 现在我们老师正在帮我们的可莹来补一下，用眼线 对 来补一下眼睛的部分。 对，这一步就是检查，就是妆容的整体感。 嗯。说实话，我觉得烟熏妆，尤其我们的小烟熏妆，看起来其实并不像大家印象中那么的夸张啊。 对， 如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就会发现， 对，其实烟熏妆无非它就是对这个，一个是眼影的颜色的加深，再一个就是你要上下眼影一定要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正常妆容在下眼影其实画的比较少， 是的， 但烟熏妆是要下眼影也要画的。 对， 但切记少量多次，同时上下的颜色要对称啊，别上眼影画的特别重，下眼影画特别轻，或者是下眼影特别重，上眼特别轻，反而这个妆就看得很奇怪了。 对，就特别奇怪。 好，我们这一部分的眼睛这个画完了， 应该说这个 现在就 一边的眼睛就画完了， 对 吧？ 对，可以对比一下。 好， 对，我们现在镜头可以，大家如果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就发现现在画了眼睛的部分和没有画这个眼妆的部分，其实是差别还蛮大的。没事，小静老师可以把手拿下来，小静老师， 对， 哎，我们一看。真的，我觉得这个神情不一样。如果说用凶这个字形容，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反正就是比较有神。 气质。 好。 是的。 那小静老师，现在你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把可莹的另外一只眼睛也打造完成啊。 对， 免得我们那个可莹。 主要是我们的时间也是 一会儿就变成一只眼了。 我们这个时间跟我们的这个雨璇来聊一聊。 对，聊一下。嗯。 那雨璇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正在上学嘛，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的原因，也开始尝试化妆。能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化妆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化妆应该是大一那年的寒假。 寒假？ 对， 是吗？ 对， 我怎么不记得呢？ 你要爆料是吗？ 因为不是，因为你不在啊，是寒假呀。 好， 对。 寒假什么原因？为什么突然要化妆？ 就是当时学校一起组织去参加春晚嘛。 我怎么不在？ 你说你那会儿在宿舍吗？ 在有一年春晚，中国传媒大学当时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合唱，对吧？ 对。 然后当时你也是其中一员。 对，我们都是演一梦也是，但是一梦抛弃我去了他另外一个朋友的宿舍，要陪那个姑娘，然后让我一个人留在宿舍住。 所以你就尝试开始化妆。 对，然后那会儿就是因为一开始是那边人。是就彩排的时候，那边人是不给化妆的，但是老师的意思说你也要精精神神的去，然后 只要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要好看一点。 对，然后那会儿开始尝试化妆，然后因为还有一起其他的一些小伙伴，然后有一些比较会化妆的女生， 互相帮助一下， 对他们就会教你说，哎，你这个怎么化？然后还有一些高年级的师哥 来教， 对，也会教你，哎，你看你这个眼线今天画的有点歪，然后你 真的 怎么画？ 真的是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不管男生女生，他多少都会化一些妆。 对，这是我们的专业。业所致啊，可能很多普通类专业的学生可能不太能理解化妆这个事情为什么出现在生活中这么频繁， 是 因为他们有很多登台表演的机会。 对， 哎，那我也问一下我们的雨璇，那第一次登台像这样央视上大舞台，实际上化妆师给你们化的妆是很浓的那种吗？就在我们生活中看了， 真的 对，很浓 很浓。 对，他会贴，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先就是说这个头发就是紧紧的绑在上面，然后一个高吊马尾，然后那个眼妆呢，就是尤其眼妆这块会特别浓，就是打眼影，然后画加就是给你贴双眼皮，会把你本身的双眼皮贴宽，然后之后画眼线，外眼线和内眼线都要有，然后贴两层假睫毛， 又贴两层。 对，因为要不然就是上台以后灯光一打，本来你的妆就会往弱了显，如果是你只画一个淡妆上你的话，你就跟没化妆一样， 有点惨白，面色惨白， 对对对，就显得没有立体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雨璇的这个大双眼皮就是当时春晚贴的， 因为双眼皮贴的太长时间了。 我现在真的两个眼睛的双眼皮的宽度是不一样的，这个眼睛宽一点，这个眼睛窄一点。 是当时化妆师手抖了是吧？这边贴多了。 对，因为可能我老先撕这边，然后就先，然后我就等着说哪一天这个哎也贴宽了，我从此就再也不用贴双眼皮了。 好，我们这是开玩笑了，其实我们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在舞台上面我们难免的妆容会比生活中要更夸张。 没错， 可能我们很多普通的朋友啊，也许不太涉及到会化这么重的妆，但是总有表演的时候嘛，学会一点这样的妆容，在生活中一定能够起到好的作用。 没错，那我们上半段呢，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我们下半段，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 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一到周末就出现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小静老师，还有我们两位 素人 朋友，一位是雨璇，一位是可盈。 应该说两位都是大学生朋友。 是的，没错。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的独家合作视频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尤其像我们化妆间节目，您必须要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学到我们老师教你的纯正的化妆手法。 没错， 上半节呢我们教大家画了一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烟熏妆，现在已经画完了，我们可以把镜头切回去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嗯， 哎， 哇， 真的，我们评价一下吧。看完之后，哎，雨璇， 嗯， 你觉得这个妆前妆后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差别很大，眼睛一下就有神了， 对吧？ 嗯， 而且并没有夸张的感觉。 对，并没有夸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可盈素颜照和现在这个 对 对比。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可盈的素颜照。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还有另外一张，可以可能看得会更明显一 张。 是吗？对，另外一张照片。 看一下另外一张。 另外一张。 好。 哇，这回我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看到，我们这个妆前妆后真的是两个人，不是说这个化妆之后有什么变化，是这个妆给它带来的感觉气质不一样。 是，就是素颜的时候感觉很清纯。 对， 像这个妆呢，感觉特别的有神，气场变得非常足。 没错。 对，好，谢谢我们的可盈，让我们 谢谢， 哎，让我们可盈先回到我们的嘉宾位。 好，我现在觉得可盈特别像唱那种民风的，就是唱民族。歌曲的那种 拉美斯拉是吧？拉美斯拉。 对， 那下半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画一个我们常说的舞台上的那种大烟熏妆， 对， 也看看大烟熏妆跟这个小烟熏妆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下面就让我们的雨璇和我们的小静老师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是的， 准备一下。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可盈现在先聊一下啊。 好， 可盈呢，你生活中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化妆呢？ 我第一次应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吧。 那么早就接触化妆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学校有活动要主持， 嗯， 然后每次主持就是都需要化妆，一开始还可以找别人帮着化，但是后来活动多了，老找人帮忙就觉得不合适了，就得自己也学着化一点啊什么的。 啊， 但其实一直都不是特别会。 那你是跟什么人学？是自己无师自通摸索着化吗？ 对，我就这人比较懒，也不爱去就是网上学呀什么的，所以就一般就是自己摸索。 自己摸索。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小烟妆你可以好好把本子记下来，回在我们回放啊，跟着画一遍， 看直播再看一遍。 说实话，这个妆我们现在目测的感觉非常适合你，日常妆也绝对是可以的。 啊，真的啊？ 对，你可以拿手机自拍一张看一看。 好， 是的。 好， 等会儿，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啊。 嗯， 那小静老师先问一下，那如果现在画一个大的烟熏妆，跟我们刚才画的小烟妆有在操作步骤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样的？ 有区别，就是大烟熏妆的话，就像刚才小烟熏妆可能会平涂一层就是浅一点颜色的，就是浅棕色或深棕色的，就是打底，大面积的打底。但是大烟熏的话可能就直接上最深的颜色。 好， 对，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让我们老师先专心帮我们的 雨璇 先画一下这个大烟熏妆，好看这大烟熏妆画完之后什么效果。对，你们老师先画一只眼睛吗？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到底有， 看对比 看对比有多明显。 是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 把我们生活中很多妆容可能想的有点夸张，其实日常只要你找到合适的方式画好，不仅可以帮你提神，而且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突兀的感觉。就像我们今天教大家的烟熏妆啊， 没错。 所以说其实烟熏妆，我们今天接下来下半天教大家的烟熏妆呢，更适合于舞台呈现。 对，舞台的呈现可能会比较浓郁吧， 比较浓一点。 对对对，特别。 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可盈啊，可盈你在学校有没有参与过这种舞台层面的表演？ 嗯，有。 那个时候你们画是什么样的妆？ 那个时候一般都会学校请一个化妆师来。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种舞台妆画的特别可怕，就脸上有两坨那种。 哦，那个红 红 的。 对吧？有那种红红的那种。 你是幼儿园吧？ 我是这样，初高中都有参加过这个学校的这种活动嘛。 嗯。 都是你知道，我们是老师拿着自己的那种化妆品帮我们涂。你知道腮红用什么吗？腮红就用口红点一点。一涂一个这个红脸蛋就出来了。 对， 那上幼儿园的时候岂不会脑门上再点一个点儿？ 会不会？会不会？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这个舞台妆其实画不好，反而画的让人感觉特别的蠢。 对， 就或者在我们看来有点，哎，怎么那么怪异？ 很突兀，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舞台妆它的技巧比日常妆的更难。 画的太淡了也不行，显现不出来。 光很强的时候看不出来 你 化妆。 然后 你 画的太浓，有的地方太过于浓的话。画又会觉得很突兀， 对， 是的。 所以可能舞台妆需要我们的技巧更多，尤其是大家平常不太会画的舞台妆， 没错， 可能这种技巧要更注意一点。尤其是我们没有化妆师帮忙的我们的普通听众啊，年会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有一个什么比较场合的聚会，需要浓一点的妆，这时候怎么办呢？可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您再拿小笔记本把笔记记下来。 是的，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小静老师呢，是正在给我们的素人朋友雨璇正在画这个一只眼睛的这个烟熏妆。 嗯，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这个底色比刚才要打的稍微深 一 点。 哎，我们雨璇拿一下话筒啊。让我们的老师回答一下，现在这个颜色感觉比刚才的小烟熏妆要深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大烟熏，就是我直接涂的深色眼影，就是以深色眼影为基础。 哦， 小烟 不是以浅色为基础。 对对对，以深色为基础，它有更深或者越来越深，但是以深色为底。 好。 那更深之后怎么办？那就更深更深的颜色来补第二次。 对，就是越来越深，然后你只要就是渐变。就是渐变，就是一定要晕染，晕染，对，晕染，过度自然就好了。 逻辑是一样的，但整个色号要比我们的日常的那个小烟熏妆要直接在身上一度。 对对对。 哎，其实我感觉现在我们的雨璇画了一边的这个眼睛的妆嘛，我都感觉比起刚才可盈的那个妆来讲，这个妆其实有点凶，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我觉得整体画完会好一些，因为雨璇也没有画这个眼线嘛。 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妆可能真的适合舞台，生活中看了会觉得呀，这个人怎么是这样。 哎呀，雨璇默默地告诉你，好上镜了，你的脸好小啊。 谢谢您。谢谢您。 哎，但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我们镜头中看到，哎，现在雨璇睁开眼睛，这个感觉都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一边眼睛像被人打了一拳。 对对对， 这个形容比较准确吧？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有点突兀，然后那个， 我这是不厚道的笑了。 对， 然后大烟熏就是一定要就是眼线要特别夸张， 嗯， 就是特别夸张， 是的。 对，如果它不够夸张，反而变得很怪异了， 就很怪，很突兀。 这有点像一个眼睛被打， 对，就很突然的就出来了。 熊猫眼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啊，现在这个小静老师是正在给雨璇画这个， 对，我在补眼线。对。 好， 那我们刚才小静老师也说啊，烟熏妆是很挑脸的，对吧？那像这种大烟熏妆是不是更要求这个脸部能够撑得起这种妆？ 对对对，大烟熏就是脸部一定要特别特别立体，因为其实大烟熏其实本来就不太适合咱们 亚洲人， 对，就比较适合欧美，因为他们立体，特别特别立体。 所以即使舞台妆，如果你都对自己的这个脸部没有那么强的信心的话，可能也不要轻易尝试烟熏妆。 对对对， 否则的话在舞台上可能效果适得其反。 是的，不是所有的舞台都需要烟熏妆。 对，可能是比如说像有歌舞表演的， 嗯， 可能就是比较适合这样的比较浓的妆容，比较有时尚感并且有这种带动感的妆容。 对对对， 所以烟熏妆可能更适合这种场合。但说实话，哎，一梦，你有尝试过画这种比较浓的烟熏妆吗？ 我 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因为我不是，我觉得我不适合特别化浓妆，我是很显妆的。 对， 就是只要化一点就会觉得我化的有点浓了。 像今天这个程度，在你的化妆的程度算是浓的还是比较淡的？ 我觉得是正常的， 正常。 但是很多人看见哎就觉得我化的浓妆很浓。 这样我说不太公正，可盈，你觉得今天一梦的这个妆在你看来是比较浓的妆吗？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浓，就是它的那个下，就是眼睛下边那会就是显得有点重， 显得重是吗？ 对，但可能就像一梦说的，你的这个天生的妆感就比较强。 对，妆感很强，就是画一点就会觉得啊，这怎么画这么浓？ 那你要画一个大烟熏妆，岂不是就会有点吓人？ 那不至于吓人吧？就是我会觉得不太适合我的风格。 嗯，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教大家烟熏妆，小烟熏妆可能大家更可以尝试， 对 对, 对。 大烟熏妆可能大家真的要看自己的情况，适合你的话呢，可以给你加分；不适合的话，可能反而会给你扣分。 是的，我们看一下 现在。哎，我们老师小静老师，这个一边眼睛是画到什么程度了？ 还有下眼线的部分就 OK 了。 我好期待他两只眼睛都画完是什么样。 谁能够描述一下我现在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 现在就是打完之后呢，慢慢这个淤青开始散开的感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现在这个能看出来，已经画的这边眼睛很酷，有那种特别酷的感觉。 对，有点小女警的感觉，配上你这个发型。 而且你的眼神会给人感觉非常犀利，对吧？非常犀利的眼神，因为可能这个烟熏妆嘛，给人带来的眼妆部分是比较强势的。 是的，等一下我们的小静老师也可以给我们雨璇把眉毛补一下，让效果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可以说我觉得雨璇的这个五官长相还是比较适合烟熏妆的啊。 哦，是吗？ 对，我觉得她上完烟熏妆之后我觉得很好看，就是 确实很好看。 对，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妆很突兀，没有这种感觉，其实非常提神，感觉特别酷。这个女生的气质跟刚才没有上妆的感觉气质就有一种转变。 对， 哎，好，现在应该是一只眼睛这个妆差不多快完成了。 对，然后我现在要给她补一点眉毛。 好， 所以烟熏妆的眉毛部分是不是也比我们日常妆要更浓一点？ 对，很重要。而且烟熏妆的眉毛不适合太平，就是一定要稍微有一点眉峰，就会好看。 好， 但是刚才那个小烟熏就不用补眉毛是吗？ 对， 对，小烟熏， 对，小烟熏就不用， 可能不需要那么重的眉毛， 那样的话就越来越重了。 对，好，那下面这个时间呢，让我们那个小静老师来专心帮我们把这个雨璇的两个眼睛的妆容都完成了。我们跟可盈简单聊一下。 好，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说你是高中开始接触化妆，上大学之后呢？ 上大学之后其实我觉得跟高中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可能身边的人会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有什么区别？开始每天都在研究化妆吗？ 对对 对, 对, 对、 哎、女生真的是这样子，到大学开始了，就可能 爱美了，这个 离家也比较远了， 父母管不着了，是吧？ 而且有了自己好多钱。 对，就是你同宿舍的女生都化，你女生会不自然的被带动的，而且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 对 对对，都希望自己越变越好看。 我觉得我能理解女生这个爱美的这个心，但我就很好奇，就是一个宿舍不可能上来都会化妆，对吧？ 那 肯定是普遍的水准，应该就像我们可盈说的，就是没怎么接触过。 嗯，对 对, 对, 对。 那你有没有跟我们能不能讲讲，就是你们同学没有化妆化特别失败的例子？ 其实还好，就是她可能化失败了，她就 不 会带着那个妆队来上课，然后我们就看不到。 那宿舍有没有看到真的就是不太会化妆，结果化完之后你们看完之后笑得不行？ 哎，这个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大一的时候那个宿舍是我们一个宿舍的女孩都不化妆， 都哦集体不化妆， 对，都不化妆，然后就大二的话，对对对，就是每天睡到快上课再去再走的那种。 哦，真是没时间化妆。 嗯， 然后呢？ 然后大二的话，就是我们宿舍有一个姑娘，她就比较会化妆。 嗯， 后来我们原来大一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上台都会找她帮我们化。 哦， 然后对，然后现在另外一个女孩就是在正在学的过程当中， 正在学的过程当中。 那你是属于哪类呢？ 我是属于 第三类 啊。对，我是属于第三类，就是 不化妆。 对对对对对，小学着，但是一般都不化。 一般都不化。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化妆的话每天晚上要卸会特别麻烦。 嗯， 而且它会对脸不好。哦， 对， 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 故事。哦，是这样子，但其实不一定不化妆你的皮肤就不会差。 嗯嗯。 哦，你的意思是说， 对对对， 不化妆皮肤也可能差，那就化吧，反正起码能好看一点。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神奇的，就是我自从化妆之后我皮肤越来越好了。 是 是因为你的化妆品有营养成分润肤了吗？还是 那个化妆品是不可能它去让你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 啊、哦？是不是会是不是这样？就正因为你化了妆之后，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打理皮肤、护理皮肤， 对， 反而帮助了你的皮肤变成更好的状态。 对，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我不化妆，所以我会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其实是要正常的护理皮肤， 对， 皮肤才会更好。 是的，没错，就是要一定要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要加大护理自己的肌肤，因为我觉得女生她衰老的还是很快的。 其实我们可能今天开场的那个麻辣烫部分有提到一个妈妈的视频吗？ 嗯，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说把我们的化妆方法也可以教给我们的妈妈们，让妈妈们呢也可以在自己的年纪焕发出这个年纪仍然有的光彩。不要说我们妈妈的已经操劳了这一生了，然后 大半辈子， 对，然后还是这样素面朝天的，其实她们也可以变得很美 很美。 对，所以说护理皮肤是一生要陪伴的，化妆也该是陪伴女生一生的一个事业。 对，所以其实女生要美起来，一个是要化妆，再一个就是靠护理好我们自己的肌肤。 嗯，现在看看我们这个化妆区，小静老师，现在我们雨泉的妆容化得怎么样了？ 我在补另外一只眼睛的眼线部分，然后补完就好了。 好，那我们期待我们老师补完眼线之后，我们雨泉这个化完阴熏妆就变成是我们舞台型的大阴熏妆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也很期待。那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大烟熏妆的这个要点呢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首先呢，它的颜色呢比我们刚才看到小烟熏妆呢在选择的颜色上面就要更深一点，同时也要注意少量多次一层一层渐进涂，也免得把眼睛真的涂成了熊猫眼啊。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妆的晕染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眼线的提亮和修整，这可能是烟熏妆当中比较重要的。那大烟熏妆呢，除了此之外，你的眉毛的部分也要比我们日常妆容的眉毛画的要更加的明显一些，这样整个眼妆部分呢才不会更加的突兀。 没错，而且我们在画这烟熏妆的同时呢，你的眉毛和你的唇部呢也是要颜色一定也是要加重的。 对，整个好大烟熏妆跟我们日常妆比，就是整体的妆容的色的程度都要更饱满， 更加的饱满，而且你旁边一定要打侧影啊这些。 对，我们在上一期素人改造单元的时候教了大家如何画一个立体妆容， 是的， 那里教了大家很多如何把自己的五官变得更立体的办法，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回放，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一直播当中找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青年广播所有的节目，可以找到我们上一期的打造立体妆容这一集呢来回放一下，学一学我们的立体妆容如何打造。 是的，好，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老师。 好，我们老师让我们的揭开我们雨璇的神秘面纱，好，面向我们的镜头。哇塞真的感觉不一样。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加一点唇色会更好， 眼神感觉非常的犀利啊。好，那我们老师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雨泉继续把我们的唇色加重一下。我们今天化妆间部分呢已经帮大家讲完了，就是从如何打造一个小烟熏妆和一个大烟熏妆。 没错， 生活中如果需要的话呢，把我们视频调出来回看一下，看看具体 的 手法。 好，这就是我们女神化妆间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可以记得住，也对大家有帮助吧，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好的，我们的老师和雨璇回到我们的嘉宾席。 今天呢，我们对 笑什么？你在笑什么？ 那我想看一下什么样子， 很好看的，很好看。 你们看，其实我们镜头现在可以 眼睛感觉一下就大了， 是啊，对， 雨璇的是 一下就大了。 对，雨璇是那个比较大的烟熏妆， 对， 可莹呢是比较日常的小烟熏妆，可以看一下这个两种妆的对比情况。 对， 一个更生活化一点，一个更舞台化一点，但其实都非常漂亮，并且没有我们那种感觉很突兀啊。 对，没有很突兀， 好， 很好看。 我们言归正传，聊聊现在的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今天这话题很有意思啊，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有话聊。什么话题呢？ 没事别总宅着，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 是的，其实这话呢， 谁比较宅？ 我觉得我比较宅。 你比较宅？ 对，我比较宅。 哎，我们的嘉宾呢？三位嘉宾呢？你们觉得自己是宅的，请举手。有宅吗？ 没有， 都不太宅是吗？ 对，比较浪。 今天你一对三，我们一起来教育一下一梦如何不要那么宅啊！说说你平常怎么宅呀？ 就是比较懒嘛。 啊， 就是 比较懒。 我觉得我以前没有这么懒，我现在发现就是 进入冬天了，什么窝冬。 就是越来越懒，一年比一年懒。 你懒到什么程度吧？多长时间没出过宿舍？最长的记录 啊？那不可能，不出宿舍是不可能的。 那你的宅是哪种宅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出去看一看，就比如说旅行啊这些。 对你来讲， 近两年 很少， 都没有。 就每天在学校。 学校啊，要么就是家呀，这样子。 就很少出去旅行。 对，真的没有旅行。 你害怕什么呢？ 我害怕，我不害怕呀。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旅行？ 就感觉想去的时候又没有时间，然后不想去的时候时间空的又很大。 想去的时候没有时间，不想去的时候还是没有时间。 时间空的很大，但我不想去了。 哦，就有时间的时候不想去。 就感觉它总是不随着我的心走。 哦，那这样你的问题先放在这，让我们三位嘉宾聊聊他们是平常怎么出去玩的哈。 解慕一梦这个问题， 我先问一下雨璇的吧。 对，我先听雨璇怎么说。你最了解一梦吗？你是哪种类型的？ 我是旅行达人。就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我们有一群朋友，我们叫做逢假必浪，就只要有假期，甭管是三天的、七天的还是寒假，一定要出去。 对，而且雨璇就是过两天又要去云南跨年。 对， 哇， 他本来是约了我的。 对， 结果 半个月前就预约慕一梦，然后慕一梦当时特满口答应，好，我们一起走啊。然后前两天妹儿，咱们订机票吧。我要不然还是回家吧。 明白了，一梦不仅宅，而且不太靠谱。 对， 不太靠谱。小静老师呢，平常喜欢出去玩吗？ 喜欢呀，我的一般休息都去酒吧呀，嗨呀， 来酒吧二是吗？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酒吧来教大家化妆是吗？ 对， 好。可莹呢？可莹平常喜欢出去旅行吗？ 我喜欢啊，我就一般寒假暑假都会选择一个地方去。 你是喜欢自己去，还是像雨璇一样是拉帮结派一起一堆人一起去？ 我比较喜欢自己去。 比较喜欢自己旅行。哎，那你不害怕一个人出遇到困难危险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旅行这种事儿，就是如果你再拉一个人，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比如这个地方我想去但是他不想去，然后可能那个地方他想去我不想去。 哦， 然后可能比如说今天我这个点累了，但是他还想再逛，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就会产生分歧，产生矛盾， 还不如一个人啊。 对对，会自由一点。 对，我也觉得。 哎，那雨璇解释一下，你这么一群人一起出去玩，有没有这种问题？ 哎，我们最高记录七个人一起出去。 那会不会 八个？最高记录是八个 人，那个大团体啊。 组织。 对啊，那会不会出现刚才那个可莹说的这个问题？ 一定会的。你跟人只要跟人交往，就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种时候就是，一个是大家有一些问题一定要提前说好，比如说钱上面啊，包括住的地方。一定要提前沟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当时就是一定会有人会让一步，就是我们每次出去其实都是分成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做 leader 的那一类，另外一类人就是跟着走的一类， 就是跟大帮混的那一类。 对，所以说就是你跟大帮混这一类，你就听，就是然后那个就是给大家就是安排行程的那个人，就是跟大家噼里啪啦就是这个情况跟大家说完，有没有异议？提异议，没有异议，那就行，咱就按这个计划走。 明白了。 嗯， 那我觉得我们的嘉宾应该好好再说一说你们旅行那种特别美好的感受，来刺激刺激我们的一梦，让一梦也能别总宅在家里， 对， 走出去看一看， 对，来刺激一下我。 来，还是从我们的旅行开始说吧。 还是从我 觉得旅行对你来讲最美好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最美好就是说你可以清空你自己，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开始一段跟你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可能会找到你自己，然后再回归到现实的生活，给自己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嗯，我说的特别好哈。小静老师呢？ 我觉得我跟他们俩就不一样。我不在乎那 种， 对，我不在乎旅行，我只在乎不在家待着就行了，就休息的时间，我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酒，就是哪有酒我就去哪，就 妈呀！ 对，我们不能提倡大家过量饮酒，但是适度喝酒 对对对对 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的。 对对对， 好，我们的可莹呢？ 我是比较就是觉得。 出去旅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 对， 然后回归到生活之中，就是可以发现大自然就其实很多有就是平常被我们忽略了的细节，其实也很美，然后那种美可以触动心灵，然后就会觉得说这趟旅行特别值，就是发现了不一样的生活， 发现了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你可以更加的去热爱你的生活，去对它更有激情更热爱。 嗯， 好， 我觉得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换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节奏来放慢自己的脚步，清空心灵，还有这种喜欢出去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小静老师， 对对对， 这 也是放松啊， 对，也是放松的一种中规中矩 对， 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旅行总比宅在家里能让你换一种状态，这个点还是可以提示大家的啊， 是的， 所以一梦， 所以我要冲出定服装 对， 离开温暖的学校，走到我们美丽的大千世界当中去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风景， 对，所以可能会给我一番改变吧，对不对？ 对，希望下次我们一梦再回到直播间带来的是他旅行的故事啊 好，不是我宅在家里的一些故事哈。 嗯，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今天的到来，非常 感 谢， 好， 感 谢三位嘉宾。 嗯，好，那下一期呢我们再会吧，就是下一周的我们再会， 下一周周六我们在女神化妆间再见面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九八二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九八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I know you're fed up. Life don't let up for us. All they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Wha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